说你最爱丁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忧郁的花，多愁善感的人啊，当花儿枯萎的时候，当画面定格的时候，多么娇嫩的花，却躲不过风吹雨打。飘啊飘啊的一生，多少美丽编织的梦啊，就这样匆匆你走了，留给我一生牵挂。那坟前开满鲜花，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你看啊，满山遍野，你还觉得孤单吗？你听啊，有人在唱那首你最爱的歌谣啊。少伴侣，从此不必再牵挂。那坟前开满鲜花，是你多么渴望的美啊。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经典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我是陈先生。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唐磊演唱的《丁香花》，这是一首唯美的校园民谣，完成在2000年的四月份。整首歌是为了纪念一个出车祸身亡的女孩子，她是唐磊好友的女朋友。风花雪月的年代总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象牙塔里面总是有很多让人无法割舍的情愫。丁香花呢，只是一个载体，这首歌表达了对逝去的人的深深的怀念，其实也表达了那段对那段梦幻般年代的深深的怀念。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叫做《三个和尚》。小时候听这首歌，只是感觉歌词的内容很好玩，怕在录音机面前勾勒出无限美好的画面。现在听起来，除了想起小时候，更多的感觉是歌曲当中带给我们的那种更深层次的含义。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甘平的版本《三个和尚》。 Yeah!

我最爱你爱你。 全民双十一狂欢购不停，涿州东风日产、东风启辰开抢啦！99抢1000元购车券，1元订车抢保养，首付17000抢特惠车。电话366-9210，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丢下小情绪，吹走烦恼风，打开唱片机，和陈先生一起听音乐。 打开录音机，打开唱片机，让音乐开始，让节奏不。 陈先生的唱片机不只是音乐，更是诗和远方。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好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我是陈先生。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韩宝仪演唱的《粉红色的回忆》，特别暖心温柔的经典老歌哈。多少人在滚滚红尘当中早已经迷失了自我。我想问一句，还有多少人又记得那些曾经闲适悠然的时光呢？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是否有一种回忆就在昨天的感觉？好，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是《珊瑚海》，周杰伦与梁希怡合唱的一首歌曲，是由周杰伦作词，方文山作曲，收录在周杰伦2005年发行的专辑《11月的肖邦》当中。周杰伦觉得在专辑里收录表达少女情怀的歌呢，很容易畅销， 这种歌也比较适合在 KTV 里演唱，于是呢，出于配合市场的考虑，周杰伦呢就创作了这首《珊瑚海》。自从与温岚对唱《屋顶》之后，周杰伦再也没有在正式出版物当中录制过男女对唱。在这首歌录制之前呢，周杰伦出于提携梁心颐的考虑，加上周杰伦觉得梁心颐的声音很干净，刚好适合演出这首歌，于是周杰伦选择了与梁心颐一起合作对唱了这首歌。 还拼命愿望开始阴霾，悲伤又怎么平静纯白，我的脸上始终夹带淹没浅浅的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和梁心颐共同演绎的《珊瑚海》。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呢，是田震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是由方辉、曾俊填词，方辉谱曲。这个歌还曾经被国家女子足球队选中作为世界杯的主题曲。

事过了不能想，总让我为你痴狂。看那东南西北风，吹着不同的脸孔，难道爱情只是一阵风？我的心儿碰呀碰，因为有你在梦中，从此身边不再空呀空。也许爱变得更浓，也许变得无影踪，只要有你我就有笑容。看那东南西北风，吹着不同的脸孔，难道爱情只是一阵风？心儿碰呀碰，因为有你在梦中，从此身边不再空呀空。也许爱变得更浓，也许变得无影踪，只要有你我就有笑容。让我爱上你其实没什么道理。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经典音乐的陈先生的唱片机，我是陈先生。刚刚听到的歌呢，是来自黄安演唱的《东南西北风》，这个歌也被选作电影《少林好小子》的主题曲。黄安是来自中国台湾的一位歌手，他的代表作品呢有很多，比如说《新鸳鸯蝴蝶梦》《样样红》《明知道相思苦》《旧姻缘》《陪你到天涯》等等等等。他呢也被称为是新古典主义中国风的开山宗师。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杨钰莹和毛宁共同演绎的《心语》。这首歌是由刘振美作词，马兆俊作曲，陈志远编曲，黎碧华首唱的。那收录在198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心语》当中。在1993年的时候，杨钰莹和毛宁合唱了这首歌，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对唱专辑《能有几次这样的爱》当中。 小雨的日子，深深地把你想起，深深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杨钰莹和毛宁共同演绎的《心语》，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是来自花儿乐队演唱的《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收录在花儿乐队2005年的专辑《花季王朝》当中。花儿乐队这个组合是内地的摇滚乐队，由主唱张大伟、鼓手王文博、贝斯手郭阳、吉他手石行宇组成。在2009年6月21号的时候，花儿乐队正式宣布解散。 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惠妹演唱的《听海》。这首歌开篇写了对远方恋人的思念和对爱情的不确定，忧思满怀呢却无处发泄，这时涛声传来，一下子情绪决堤，彻底沦陷，几乎分不清楚是海在哭还是自己在哭，本来就纠结的内心变得更加纠结，一发不可收拾。阿梅似乎在告诉我们，能解脱痛苦的只能是更大的痛苦带来的那种淋漓尽致的宣泄。这里是陈先生的唱片机，我是陈先生。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我真的受伤了》，这是由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专辑《学友热》当中的一首国语歌曲，王焕之作词作曲。

情的感觉有一点糟，来和不走，一想这道理我全都了，恋爱的方式你犯哪里的套，也没有规则可以去找，

难拥有，难道这不算相恋到不够？但愿你相信，前面是分手，能令我甘轻了内疚。

思绪抛却似虚如尘，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生关死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寻泪印。世间轻飘送黄云，人独无恋衣鬓，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尘，心愿内旧梦复浮沉，一心把心关成劫与酒同饮，焉知那笑眼藏泪印。

只要你在我身旁。

在这里挨着等身边指控 say hi、二百年后再一起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谁人又可控诉也过十年仍然未舍弃换个时代再一起